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8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除焚赞般若品第32-9。复次世尊，不施波罗蜜多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境界安忍精进净虑波罗蜜多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不施波罗蜜多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境界乃至净虑波罗蜜多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不施波罗蜜多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境界乃至净虑波罗蜜多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不施波罗蜜多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境界乃至净虑波罗蜜多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不施波罗蜜多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境界乃至净虑波罗蜜多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不施波罗蜜多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境界乃至净虑波罗蜜多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不施波罗蜜多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境界乃至净虑波罗蜜多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不施波罗蜜多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境界乃至净虑波罗蜜多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不施波罗蜜多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境界乃至净虑波罗蜜多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不施波罗蜜多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境界乃至净虑波罗蜜多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不施波罗蜜多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境界乃至净虑波罗蜜多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不施波罗蜜多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境界乃至净虑波罗蜜多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不施波罗蜜多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境界乃至净虑波罗蜜多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 名大波罗蜜多。佛此世尊，内空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亦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亦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、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内空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内空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内空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内空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内空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内空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内空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内空寂静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寂静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寂静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寂静。内空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内空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内空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内空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佛此世尊，真如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 真如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真如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真如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真如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真如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真如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真如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真如寂静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寂静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寂静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寂静。真如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真如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真如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真如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此世尊，苦圣地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即灭道圣地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苦圣地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即灭道圣地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苦圣地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即灭道圣地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苦圣地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即灭道圣地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苦圣地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即灭道圣地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苦圣地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即灭道圣地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 亦无相。苦圣地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即灭道圣地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苦圣地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即灭道圣地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苦圣地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即灭道圣地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苦圣地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即灭道圣地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苦圣地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即灭道圣地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苦圣地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即灭道圣地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苦圣地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即灭道圣地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世尊，四境律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四无量四无色定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四境律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四无量四无色定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色境律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四无量四无色定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色境律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四无量四无色定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色境律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四无量四无色定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色境律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四无量四无色定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色境律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四无量四无色定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色境律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四无量四无色定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色境律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四无量四无色定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色境律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四无量四无色定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色境律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 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不可思议故。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色境虑无觉知故。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无觉知故。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色境虑势力不成就故。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四无量，四无色定势力不成就故。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世尊，八解脱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八解脱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八解脱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八解脱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八解脱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八解脱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八解脱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八解脱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八解脱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八解脱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八解脱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八解脱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八解脱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 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思念住无声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声。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无声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声。四念住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四念住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四念住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四念住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四念住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四念住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四念住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四念住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洁净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洁净。四念住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四念住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四念住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四念住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空解脱门无声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声。无相无愿解脱门无声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声。空解脱门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无相无愿解脱门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空解脱门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无相无愿解脱门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 空解脱门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一无所有。无想无愿解脱门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一无所有。空解脱门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一空。无想无愿解脱门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一空。空解脱门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无相无愿解脱门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空解脱门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无相无愿解脱门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空解脱门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无想无愿解脱门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空解脱门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无想无愿解脱门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空解脱门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无想无愿解脱门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空解脱门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无想无愿解脱门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空解脱门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无想无愿解脱门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空解脱门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无想无愿解脱门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此世尊，无眼无声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声。六神通无声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声。无眼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六神通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无眼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六神通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无眼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六神通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无眼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六神通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无眼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六神通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无眼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六神通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无眼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六神通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无眼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六神通极净故， 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寂静。无眼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六神通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无眼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六神通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无眼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六神通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无眼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六神通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世尊，佛实力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是把佛不共法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佛实力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佛实力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佛实力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佛实力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佛实力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佛实力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佛实力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佛实力极静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静。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极静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静。佛实力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佛实力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佛实力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佛实力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似无所谓， 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无往事法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恒诸舍性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无往事法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恒诸舍性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无往事法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恒诸舍性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无往事法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恒诸舍性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无往事法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恒诸舍性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无往事法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恒诸舍性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无往事法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恒诸舍性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无往事法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恒诸舍性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无往事法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恒诸舍性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无往事法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恒诸舍性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无往事法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恒诸舍性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无往事法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恒诸舍性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无往事法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恒诸舍性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一切智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一切智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一切智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一切智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一切智空故， 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一空，大相知一切相知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一空，一切智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，大相知一切相智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，一切智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，大相知一切相智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一切智远离过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，道相智一切相智远离过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，一切智极净过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，道相智一切相智极净过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，一切智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，道相知一切相智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，一切智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，道相知一切相智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，一切智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，道相知一切相智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，一切智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，道相知一切相智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一切陀罗尼门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，一切三摩地门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，一切陀罗尼门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，一切三摩地门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，一切陀罗尼门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，一切三摩地门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，一切陀罗尼门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，一切三摩地门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，一切陀罗尼门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，一切三摩地门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，一切陀罗尼门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，一切三摩地门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，一切陀罗尼门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，一切三摩地门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，一切陀罗尼门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，一切三摩地门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，一切陀罗尼门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，一切三摩地门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， 一切陀罗尼们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一切三摩地们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一切陀罗尼们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一切三摩地们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一切陀罗尼们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一切三摩地们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一切陀罗尼们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一切三摩地门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欲留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一来不还阿罗汉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欲留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一来不还阿罗汉无灭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灭。欲留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一来不还阿罗汉无自性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。欲留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一来不还阿罗汉无所有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。欲留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一来不还阿罗汉空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欲留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一来不还阿罗汉无相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相。欲留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一来不还阿罗汉无愿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愿。欲留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一来不还阿罗汉远离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。欲留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一来不还阿罗汉极净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极净。欲留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一来不还阿罗汉不可得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欲留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一来不还阿罗汉不可思议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。欲留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一来不还阿罗汉无觉知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。欲留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一来不还阿罗汉势力不成就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势力亦不成就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卷第 第180。